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，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0点12点播出。 请欣赏一组钢琴小品，曲目有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主题曲，克莱德曼改编的威伯的歌剧院魅影当中的主题曲，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，傅雷的船歌，肖邦的幻想即兴曲，勃拉姆斯的摇篮曲等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